曾是某些人，曾是某些情，陪着我走多天旅程。情路上迂回，前路亦不明，仍然梦想学过究竟。陪着你知事，但说我心情，其实我心不止高兴。梦飘过，恐怕又再高兴。曾为某些人，曾为某些情，曾做某些草率决定。能明白之时，能容纳之时，人人自己各有处境。同负上感情，情路已单程，重遇那刻不懂反应。谁编写这日后的剧情？然后我虽假装如斯的冷静，承受这不改的决定。我像如梦初醒，心里再叹一声，突破今天也要以人来任性。我像如梦初醒，心里唤你一声，是我不该错用情。曾为某些人，曾为某些情，曾做某些草率决定。能明白之时，能容纳之时，人人自己各有处境。同负上感情，情路已单程，重遇那刻不懂反应。谁编写这日后的剧情？然后我虽假装如斯的冷静，承受这不改的决定。我像如梦初醒，心里再叹一声，突破今天也要以人来任性。我像如梦初醒。